第75集，小木哭得几乎要背过气去了，小鱼忙着安慰他，小慈跟一点红羞愧的不敢上前，在边上小声的啜泣，屋内简直乱成了一锅粥。我跟乌坚禅手足无措的在一边看着，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。跟我们一样手足无措的还有后来进来的两个小男孩，他们年纪不大，看起来只有14岁，全程沉默着不说话。我对着他们友善地笑了笑，其中一个退了一步，躲在了另外一个身后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和善地问道。至少我自认为很和善，但躲在后面那个更害怕了，连着退了好几步，躲在了墙角蹲下，抱住了自己的膝盖瑟瑟发抖。我求助般地看向了乌贤禅，他点了点头，变回了猫形，伸了懒腰，懒散地走向了墙角里的小男孩。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那个小男孩能够看见他，于是也用尾巴卷着我的手腕向着小男孩走过去。我明白，他是想如果小男孩看不见他，就借助我的能力让他看见。万幸的是，这个小男孩是少数的幸运儿，他看见吴贤禅向着他走过来，瞪大了眼睛，眼中写满了不可思议。我温柔地说道，抱歉，我不知道问你叫什么名字会让你害怕，但你看这猫是我的猫，它很可爱，陪你待一会儿好不好？你喜不喜欢毛茸茸啊？他应该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猫。乌贤禅乖顺地走向他，在他面前趴下，露出了柔软的肚皮来，悠闲地晃着尾巴，引诱着这可怜的人儿来撸他。没有人能够抵挡猫猫的魅力。过了一会儿，那小男孩将整张脸埋进了他的肚皮之中，手也试探性地挠着他的下巴。乌贤禅非常配合地发出了舒适的、令人放松的呼噜呼噜声，把小男孩整个全部都绞进了怀里。 他听不见。 另外一个小男孩忽然开口说道，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尖细，不像是个小男孩的声音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就像是电视剧里的太监一样。我看向他，忽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。他见我在看他，对我笑了笑，伸手解开了自己的衣服扣子，露出了白嫩光洁的上半身来。他长着一对小巧的微微鼓起的乳房。 我小时候被家里扔了。 他开了口，语气淡漠，神情也毫无波澜，就好像在说别人的事。 因为我腿脚不好。 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挽起自己的裤腿，左腿肌肉萎缩严重，皮肉紧紧包裹着一根骨头。 有人捡了我，把我放在了镇里的福利院门口，我才活了下来。前几年张院长找到我，问我想不想过好一点的日子。 我看着那条腿说道，谁不想呢？谁不想过好的生活？你在那儿生活一定很苦吧？ 我吃不饱，我吃不饱的，因为我抢不过别的孩子。院长找到我的时候给我带了一只鸡腿。哎，你吃过鸡腿吗？ 我不知道该点头还是该摇头。 那是我第一次吃鸡腿，之前我只吃过鸡骨头，鸡翅的骨头，鸡头的骨头，鸡腿的骨头。我那天才知道，原来鸡不是只有骨头的。院长说，只要我吃一种药，乖乖的，吃一次药就给我一个鸡腿，到走的时候还可以带我一起走。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胸。 我吃了5年，就变成了这样。原本我只是个瘸子，但现在我变成了个不男不女的怪物。 他让你做了什么？我走近两步，帮他把衣服穿好， 又帮他理了理领子。他面无表情地说道， 去年他带我去了一趟城里，他把我送给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，那人是个老人，60岁左右，肚子很大，头发花白，笑起来很和蔼，但是他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，脱了吧，验验货。当时我想跑，但是没有跑掉，因为我是个瘸子。 他闭上了嘴，不再说话。后面的事儿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我原本以为孤儿院的意外是张院长来了之后才做的，可今天听起来，张院长这盘棋下得好大。他甚至几年前就开始策划这件事，他从村里到镇里再到市里，每一位老领导的喜好他都打探得清清楚楚。人活着无非是钱色三件事，他又没有钱，又渴望权，只好从色上下手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不喜欢新鲜的娇嫩的，谁能够拒绝猎奇，谁又能够拒绝合自己的心意呢？畸形的男孩子，残缺不全的女孩子，就像是刚出生的赤裸的没有反抗能力的羔羊那样，被鲜嫩的草料引诱着进入了老虎的口中。我无法诘问他为什么不向上级举报，我知道有的人确实可以只手遮天，更别说他的手上有着把柄。 他听不见。 他又继续指了指正在跟巫贤蝉玩的小男孩， 是被他继母打的，他的亲生妈妈不要他，继母又打他，他跑了，在街上流浪，被人送到这儿来跟我们一起的。他告诉过我，他听见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他的继母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，他说完之后继母就给了他一个耳光，他的爸爸没有阻拦，所以又给了他第二个。我们一起，因为我瘸，他听不见，我跑不了，他不在乎外界发生的事情，他们在他身边，那个我。 小木自欺欺人地捂住了耳朵，他不敢再想自己的妹妹到底经历了什么。 你说的那个小女孩救了我。 他看向小木，脸上写满了愧疚。 有一天她闯进房间来，我正在，是她走上来故作好奇地看着我们，引起了那人的兴趣。那天之后我再没在孤儿院见过那些人，但我也没再见过那个小女孩。 你们扔下她走了？ 对不起。 此时的门外传来了钥匙插进门锁的声音，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咔嗒声。我凑到猫眼前去看外面，却看见了漆黑的一片。随后我发现门被人从外面反锁上了。我错愕地拧了两把门把手，发现确实如此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让我汗毛倒竖的秘密。我面无表情地将手指戳进了猫眼，随后将它抠了出来。那不是什么猫眼，那是一个微型的针孔摄像头，正闪烁着红色的信号灯。